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晤之后，向传媒透露双方曾经讨论过香港问题。特朗普话一直密切注视进展，已经向刘鹤指出示威声势已经减弱，人数相对初时减少，相信问题会自行处理。中国在香港问题取得进展。较早前中美达成实质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取消原定下个星期二对25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额外的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喺正午12点，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喺东京嘅西南边，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以及系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就先讲中道路事故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呢有道路事故㗎，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关闭，龙尾排到过去天马苑。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松屋村对开，因为有道路事故，而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呢排到过去龙翔道近天马苑。跟住咧，提翻你一个高铁消息啦。由于咧，而家喺香港西九龙站附近咧，会有公众活动进行，车站咧而家系要实施客流管理措施，乘客咧只系可以使用指定出入口进出。如果前往西九龙站乘搭高铁嘅话啦，请你带同即日车票或者系购票凭证，以及有效嘅旅行证件，喺香港西九龙站近住元芳溜冰场嘅 D 入口入站。出站嘅话咧，请你使用 K 出口。咁另外咧，如果你喺京柯士甸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话啦，请你喺现场依照职员嘅指示啦。咁就系由于咧香港西九龙站附近会有公众活动进行，车站咧而家系需要实施客流管理措施噶，乘客只可以使用指定嘅出入口入站。如果咧要去西九龙站乘搭高铁嘅话，请你带同即日车票、购票凭证以及有效嘅旅行证件，喺香港西九龙站近住元芳溜冰场嘅 D 入口入站，出站请你使用 K 出口。跟住呢亦都有啲直通车嘅服务调整，现时来往上海至到红磡嘅直通车班次2Z99同埋2Z100。由广州前往红磡嘅直通车班次2Z805、2Z809同埋2Z819。以及係由红磡去广州嘅直通车班次2Z810同埋2Z818都系取消㗎，其余班次维持正常。咁另外听日由红磡去广州嘅直通车班次2Z806亦都需要取消。在隧道方面，洪水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多车了一些，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促进动物健康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冇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只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万元，卖给未满16岁人士都是不得的。想知多啲，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神奇的不得了，飞进平凡的不是家庭。 窗口有只识讲嘢嘅鸡啊！ 我叫不得了啊 ，Tolin， 我可以令到一个人讲真话。 老公，放喺你嘅头上面试下咧。 想知不得了嘅神奇力量，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之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嗰扎花，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杰图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思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唔学系都要学插花。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两点十分，播报天气，唔该。 温度31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点钟。 哇，应该系会落大雨，睇个势。 大致多云啊嘛，又有几阵骤雨。 系报埋呢个 AQHI 同埋 UV 啊。哇， 我发现有少色弱添，佢变咗粉红色，我睇唔到啊。五啊，强度系中至到八。强度是甚高啊！你报埋 UV 啊 ？UV 是三，强度属于中的吓。你那个应该不是强度嚟个，空气健康指数 那个是咪中至到 中等啊？应该系 中等至到甚高啊！呢个 AQHI 啊， 乱噏。 哎呀， 好，今个星期 报呢个数字。 今个星期我是破财阿一， 我是氹女朋友波成， 我哋加埋是破财挡灾， 我哋挡灾啊！ 你氹女朋友， 你将拖成女朋友变成挡灾嚟形容喎。 好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咁啊，啱啱星期三去星期四嘅夜晚咧，就收到一个噩耗嘅。 哦， 咁啊，收到一个电话啦，夜晚四点几，即系凌晨四点几嘅时候啦，咁啊，准备瞓嘅时候咧，就收到一个电话，就话，我个电话咧 update 好似有啲问题啊，佢棘住咗喺度啊，唔知点算啊。唔紧要啦，你瞓住先啦，你系咯，我睇下个电话点整咧。好啦， 咁咪打嚟做咩？咁我自己搞掂。 咁临瞓前我哋都会倾个电话嘅，不嬲都系。咁呢个位置你又唔好入佢。 我以为佢纯粹系因为个电话有事，跟住就打佢添。 纯粹我谂唔到点样扮佢把声啫，大家都知边扮紧边个啦。好啦，咁然后咧。咁我諗住通常呢啲電話 update 有時候真係耐啲嘅，咁你擺喺度一晚半晚，其實擺一晚如果知道都搞唔掂嘅話呢，其實 有問題 一隻字啫 ,certify。好啦，咁跟住之後呢，第二招出事啦，第二招起身 ,look Instagram, 見到佢啲 story, 死機了， 佢有兩部電話嘅， 好精神啊。佢用iPad 開個 Instagram， 係出 post， 咁然後就話死機了，我好精神啊，我而家落去整電話啦，哈哈，唔瞓啦，哈哈哈，即係嗰啲反常嘅 post 啊， 係 好啦， 突然之間個人好似好積極咁樣咧， 我決定做一樣嘢，瞓多兩個鐘先， 睇下佢搞成點啊， 係啦， 既然佢都揾專業人士啦， 都落咗去落咗去揾嗰啲相關嘅鋪頭整啦，去翻專門店整啦， 都冇需要出動你啊， 冇需要出動我啦，咁我瞓多兩個鐘。好啦，瞓多两个钟咧，我嗰日咪要去面试嘅， 系 星期四， 系啊， 职工又见唔成，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之后咧就我临出门口前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咁佢应该系啱啱整完电话或者排完嗰啲天才酒吧嘅地方啦，咁然后咧就 send 咗个几句 message 嚟，我问佢而家电话整成点，佢就我好记得佢复咗三只字嘅，唔系三句说话，第一个。IDK, I don't know. 第二句说话心情不好 啊， 晏啲再倾。 咁你又可以瞓多两个钟啊？ 咁我就唔系我出去面试，系吓出咗面试。好啦，咁面试完咗之后知道唔成功啦， 个心已经沉一沉啦， 系啦，个心已经沉一沉啦。咁啊，行谂住翻屋企，咁啊，行过啲电器铺，咁见到啦，唉，算啦，唔系好贵， 我新出嗰啲啊嘛， 新出嗰啲唔系好贵，咁结果咧就买咗俾佢啦。 哇，你有冇犹豫过或者考量过，即系买定唔买？你都要权衡下，权衡下个轻重噶嘛。 嗱，咁样嘅，入面有几个嘅因素嘅，首先呢就係啱啱呢我其实漏咗一个 point 嘅，即係佢打嚟话个电话坏咗嘅时候呢，咁佢用屋企电话打俾我啦，咁当然我哋都有倾一阵，唔係就咁倾两句就 cut 线嘅，咁佢又话唔知点解呢我哋唔係个 type 呢，人哋啲男朋友会送电话俾女朋友嗰啲嚟㗎，我哋唔係嗰啲嚟㗎，咁有呢句说话啦 ,ok? 有说话听啦， 咁然后我自己对上嗰部电话就係佢送俾我嘅，係啦， 哦，佢有做呢， 佢有送过呢样嘢，咁只不过 ，sorry 啊，个分别系咧，我嗰部咧系千几蚊嘅啫， 佢呢部 嗰部咧系差唔多七千嘅 ，OK， 好啦，俾翻个音乐嚟啊 ，sorry， 好，好啦，咁我当然权衡咗其他轻重啦，权衡咗啲咩咧？就首先第一样嘢，我啱啱九月一号嘅纪念日系冇陪佢啦，系咪先？ 系啦，呢、這个你衰啊，呢、這个。冇得拗啊呢、這 个，咁就生日其实我又冇点送过礼物，就系同佢食咗餐饭，买一件 T 恤俾佢啦。你见到你知边件啦吓，仲系特价199嘅。 好想对佢讲啊，我哋唔系嗰啲咧周年纪念会庆祝嘅事情 啦。咁然后我话，唉、哎，包埋圣诞礼物啦，一次过三份礼物， 哇！ 咁啊送个电话俾你。咁啊，麻烦你小姐储到钱之后就买我想要嗰部电话啦、因为其实我都睇啱咗部电话嘅。不过嗰部都系嗰句啦。 几钱咧、啊、呢部？ 我今次贵啲， 系 二千几三千啫，都系。 你两部加埋都唔够一部。我当你买埋其他周边嘢都唔够。 咁啊呢个解决咗啦，即咁唔紧要嘅，送俾佢，咁佢开心咩？最紧要同埋我知道佢都要换噶啦，部电话个问题。 系兼成份工冇一嚿钱去帮补下咁解啫。 即钱又冇，仲要破添。好啦，咁然后个解决问题喺边咧？即今日想带出嘅嗰样嘢喺边咧？即虽然你买咗部新电话俾佢，但你不能咧忘记佢旧嗰部电话，因为有好多资料啊，有好多嘅照片喺入边啦。即系咧，佢啱啱过去嗰年喺 Working Holiday 喺加拿大嘅一啲照片，其实你影唔翻噶嘛。 哦， 你人生未必去第二转加拿大嘅，随时系咪先？ 系里边嗰啲嘢。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嗰晚我拎咗部新机去佢屋企之后咧，我就坐咗喺佢屋企个电脑嗰度咧，就同佢解决尝试啦，因为就去解决问题啦。好啦。我唔知係佢嘅問題啦，定係普遍女仔都有呢個嘅通病，又唔好話通病啦， 一個習性， 佢哋唔慣咁做咧，就係喺 Google 打嗰個問題出嚟，然後跟住嗰個步驟去解決嘅。例如啲咩咧？即係例如假設我今次就係部蘋果即嗰部生果機嘅第七代就壞咗 ，update 嘅時候出現問題啦，咁我就喺 Google 打 What can I do if my IP 7is freeze when updating， 系 咁样，咁然后其实下面系有一堆 好多噶嘛， 海量嘅 forum 啊，海量嘅YouTube 片啊，教你点样做噶啦，或者有啲即懒系蒲嘅专家去同你解决呢样嘢啦，即系例如你左右掣再两个掣一齐 揿， 然后怼条脷入个插电嗰度， 系 电话嘅插电嗰度， 进入个咩 safety mode 咁样， 咁然后喺屋企转三个圈，咁然后你就可以开得翻嗰个 safety mode 啦，系啦，咁样，咁但系。咁我跟住呢个步骤做，但我发现女孩子系好少跟呢个步骤。 你有冇问过佢啊？即系譬如佢遇到一个问题，当系电话上面咧，都系你会有冇问佢？有冇试过上网 search 下点样样？你有冇问过佢有冇咁做？如果佢话冇嘅话，你有冇问佢点解？我 系 好想知嘅。 首先佢有个 point 嘅， 系 因为佢睇唔明啲英文嘅。 哦 ，OK， 咁我明白嘅。OK， 佢系 系。OK， 知识水平比较低， 我冇嘢补充。 文盲嚟嘅某程度上， 法官，但系我冇嘢要问。 佢有啲英文上系差啲嘅，虽然佢某程度上嘅英文系唔可以话系差过我。 虽然佢喺加拿大生活咗一年， 系啦，但系佢英文系差过我嘅。好啦，咁然后就我系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佢系投以一个，点解你睇得明嗰啲步骤，然后你又跟到做？然后你又真系逐关逐关咁去解决，即系例如可能 Next 第一关系你开唔到机， 系 好啦，我解决咗第一关，我开到机， 第二关我解决嘅系论 iTunes 冇反应，我解决咗论 iTunes 冇反应。第三关我解决到入到个 recovery mode。第四关我解决咗佢，我入到 recovery mode 之后，我解决咗可以去到 update 嘅嗰个地步。 嗯， 咁样佢系 amazing， 点解你可以逐关逐关卡关达咁样同你解决问题嘅？即系女孩子系少咗，即系好似煮餸咁样。假设我要煮个可乐鸡翼。我是真的会开住个 YouTube， 然后睇可乐鸡翼系点煮， 逐步跟住做， 逐步逐步跟住做。但佢哋唔系噶，我觉得好多女孩子，唔可以话全部冇，但好少见佢哋咁做。 系呢、這个我 唯一见得多系咩咧 ？Gel 夹佢哋会跟住上网整 化妆片啦、 啊，化妆片会跟住上网整。 但系呢啲长过整电话啲片啊， 整电话嗰啲咧，或者屋企个瓷砖有问题啊，水箱有问题，即好似子豪爸爸咁讲咧， 系 佢哋系好少跟住条片去整嘅， 系搵人整啦，爆咗佢自己搞啦， 系啦。而正当佢投以一个你咁劲嘅目光嚟睇住我嘅时候，犀利啦，部电话 点样样咧？ 我都系搞唔掂，所以今日拎咗去俾人整， 最后都要搵翻啲 junior， 都系搵咗啲专业人士去帮我搞嗰部电话。都是搞不定， 但你獲取了他那段時間的仰慕。 咁當然我覺得是由於我買了一部電話俾他，他循例都要交氣俾我嘅。你知道他在呢方面都有一啲嘅領悟，好識做嘅。我話用7000蚊買了你一晚的尊重， 真係好貴啊！ 真係好貴啊！ 无时无常，一发无息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沉陪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在半藏透明心，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远，怕想得很远，怕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怕你没流泪。谁沉迷谁可有因因之偏好，七七三三一二，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未识答爱，几多心几多发心，还是慢慢定义也一些不测的正念，如一些不休的道理，想得很远，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之傻猪230，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之，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我而家咧同口切盐琼子拍拖，成日咧谷住好多气，又唔可以发佢脾气、啊，又要揾地方宣泄，唔知点算好啊！有冇法宝可以帮我啫？ 叫咗你学佢咁样啦、啊，你睇下佢个肚入边可以撑船啊！正所谓嗰句系咩话？宰相肚里能撑船。 是不是这样的 他直情啊 丞相肚女可撑船啊、 哦、sorry 啊 丞相肚女可撑船啊 直情啊他入面啊 撑那只航空母舰来的 你好像他这样将啲压力变晒食量那你才解决到压力的啦 唔得啦我每个月啊真的要供养口切盐琼脂的伙食啊都用晒我啲钱啊如果仲要同佢一样食两，我破产都似啊！ 咁又系，佢食一餐要买一隻嘅安格斯活牛，系用多啲钱嘅。 咁有冇啲唔使用咁多钱嘅方法俾我宣示下啫？ 哒哒哒哒哒哒，爱情马桶。 哇！呢、這个爱情马桶喺香港制造嘅、哦，入边嗰啲厕水仲要系深蓝色嘅、 哦。系啊，嗰、那个 marking 都仲喺度噶，你睇下佢写咩 ？Made in local。 哦，我最支持本地嘢噶啦。 系啊，至于啲深蓝色嘅水，系啲冲厕剂嚟噶。 即是那些洁厕乜那些啊 是啊、哦、你有用过啦所以这么深蓝的。 哦那一定很干净。 但是当你屙了下去之后它就会变青色的 了。哦、那这个爱情马桶怎么用的呢 只要你对着个马桶大嗌你的不满然后冲水就可以冲走晒你的不开心的东西的了。 哦 是不是很熟呢这个环节 是环节来的。 唔系呢个法宝啊！ 哦，咁啊，哦，其实我都好多不满噶，我试下一个啦。你系咪直接对住个马桶讲就得噶啦？ 你将你个头摆入去个马桶嗰度啊！ 哦，我试下啦。 你对佢不满，第一个系咩啊？ 口切盐， 好再嚟， 口切盐琼脂。成日同我闹交，我怀疑佢俾人煽动啊！ 吓，但系你有冇证据啊？ 我听啲人系咁讲噶，冲啊！ 少年波城，仲有冇其他问题你想冲走佢啊？ 有啊，仲有第二样啊！ 咁第二样你又对住个马桶讲啊？ 哦，好啦，口切盐琼脂啊！每次同我闹交，肯定系收咗钱啊！一定系老年子豪俾钱佢啦！闹我一次有500蚊，冚我一巴有1000蚊啊！佢肯定系收咗钱啊！ 吓，你有冇证据啊？ 老年子豪啊，成日都想破坏我同口切盐琼脂稳定嘅关系啦，所以我就系证据啊，冲啊！ 少年波城，仲有冇嘢想冲走呢？ 有啊，仲有啊！ 系咩啊？你对住个马桶嗌啊！ 我成日见到口切盐琼脂。用英文同人倾偈啊！佢肯定系受到嗰啲外国人嘅势力唆摆啦。 咁呢个你又有冇证据啊？ 有啊，我见佢用英文打字啊。 咁一定系受外国势力影响啦。 系啦，冲啊！ 少年波城冲咗三次咯、啊，仲有冇嘢要冲啊？ 我唔知啦，总之就好似严琼子唔啱啦，冲啊！啊，白富一呢一个爱情马桶咧，真系几正、啊。其实呢我好爱口似严琼子噶，我可唔可以拎个法宝翻去俾佢用，等佢宣示下，以后就唔使闹我啦。 少年波城呢、這个爱情马桶，净系可以俾啲特定嘅人用咋，唔系个个都用得噶。 吓咁唔公平嘅，唔系个个都冲得噶。 啲冲水声真系好治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铁宣布，由于高铁西九龙站附近有公众活动进行，车站正实施客流管理措施，乘客只可以使用指定出入口进出。如果市民前往西九龙站乘搭高速铁路，需要带同即日车票或者购票凭证和有效的旅行证件，在香港西九龙站 D 出口进站，出站就是使用 K 出口。如果经柯士甸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就需要依照职员指示。港铁宣布，今日来往上海至红磡的直通车班次 Set99 与 Set100，由广州往红磡的直通车班次 Set805、Set809、Set819，和由红磡往广州的直通车班次 Set810、Set818取消，其余所有南行和北行的班次维持正常。至于明日由红磡往广州的直通车班次 Set806 亦都会取消。机场快线由下午三点起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大约十分钟一班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下午两点起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港铁列车服务维持正常，大会提早在今晚的10点结束。轻铁的614、615、705线继续暂停，706和751线会在天水围区改道。所有轻铁不会经友爱站、天明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围站。印尼女记者上个月在湾仔采访反修例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枪伤右眼，导致永久失去视力。他的代表律师指出，将会入禀高等法院，要求警务处处长公开涉事警员的身份，以便提出私人检控，亦都会寻求法庭颁令。警务处处长没有暂停有关警员职务，亦都没有调查该名警员的做法属于违法。律师亦都说，已经就事件提出刑事投诉近两个星期，但是警方仍然未确定涉事警员有没有被停职或者是被捕。律师透露，受伤女记者将会进行手术减轻右眼的痛楚，医生亦都会留意她的左眼有没有视力衰退的迹象。而受伤女记者在声明当中就感谢各方的关心和支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和稍凉。下午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的下午4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结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个道路事故啦。较早前呢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嘅道路事故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今次较早前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因为道路事故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㗎。咁不过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返你一个高铁嘅消息啦。咁就由于香港西九龙站附近有公众活动进行，车站呢而家係要实施客流管理措施，乘客只可以使用指定出入口进出。如果前往西九龙站乘搭高铁嘅话，请你带同你嘅即日车票、购票凭证以及有效嘅旅行证件，喺香港西九龙站近住元芳溜冰场嘅 D 入口入站。出站嘅话呢请你使用 K 出口。咁另外呢，如果上经柯士甸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话呢，请你在现场依照职员的指示。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仍然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泽安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啦，无论系去尖沙咀定系返沙田啦，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老公，你又买合身模型啊？ 系啊，强咧买完之后咧，挤住喺我度先嘅啫。 你有咁好心帮人哋收埋合模型？ 哦，佢有俾少少钱当租金噶。 哦，你当我哋呢度咩啊？货仓啊？你知啲咁样系属于违反租约嘅行为嚟噶？你系咪想冇屋住啊？ 对唔住，老婆，其实模型系我自己买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播出。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之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嗰扎花，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结同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学戏都要学插花。 On a Saturday night。 Michelle，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访问前到访问后呢，佢都系一贯嗰个正正经经、斯斯文文嘅样貌嘅。我谂应该要多啲时间先至可以击破到佢嘅内心。 Hello， 我是 Michelle 范海文。想知道我拣艾一定系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这位靓女就是范海文 Michelle 的。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想说呢，即是看相的时候都已经有点觉得，但见到真人觉得有少少好像 mix 的感觉。不知道一你觉不觉？ 有人这样说过。 是，但其实本身是有没有？ 没的，没的。甚至有些朋友是会说是不是 mix 了，你自己不知道咋。 很多代 之前。一定有。 但总之就是一个靓女啦，简单。 有没有人以为你在外国生活那些？ 都有，都有。 Okay。 因为以前讲的懒音比较粗。 重的时候他们就说、是啦，你那些口音是外国回来的。跟着我就心想其实只是我懒音比较重。 所以一路都是香港读书啊长大这样的。的的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可能会认识的 Michelle 就是之前在电视上面一个脱毒工程的这个。是啦，那时候有啦，跟着之后亦都有一些不同的幕前这样啦。咁但係咪叫做入呢一行就係当初由模特儿开始嘅呢？ 係啦，冇错啦。其实嗰陣时都係由学生时期开始，因为有啲朋友係做呢一个形象设计嘅。咁就帮佢哋做一啲model 啦，佢哋整完啲衫就试下着。跟住去到后期呢，啲朋友就话咁不如介绍啲 job 俾你做下啦。咁样好快就签咗间 model 公司，咁就入咗行啦。 係 啦。咁、一开始其实都係学生当做搵下我。 跟住后屘点样就再由 model 去到幕前又有得玩咁咧？ 其实都系一个几长嘅故事嚟嘅。咁、因为我读完大学毕业出嚟咧，就觉得好似都系唔好做 model 啦，不如因为我就系读会计嘅，咁、就不如做翻啲专业相关嘅嘢啦。咁就去咗银行度做嘅，跟住咧去咗银行入边做，就觉得点解每一日都系咁样嘅？ 做咗几耐开始有呢个念头咧？ 其实 做咗一个礼 两日， 做咗一日，点解好似日日一样 嘅咧？ 其实因为我一开始training 就两个月嘅，跟住之后就开始落分行啦。跟住每一日咧，重点系冇嘢做嘅，每一日都冇嘢做嘅。 你个 position suppose 系边一个嘅 ？Suppose 系喺分行外边，咪有啲台仔，有啲 sell 下保险啊，系啊，跟住嗰啲做下投资啊咁样嘅。咁但系一开始咧，因为你咩都唔识，咁入到去咧，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同事咧，就觉得你喺度左头左势啦。你啲妹妹入嚟都系玩下嘅啫，你唔好阻住我哋。咁咧佢就系啦，佢就唔俾我 sell 客啦。咁例如我个位咧就喺全间店嘅最后边嘅，咁佢哋就成日都叫我坐喺嗰度啦，唔俾我喐啦。跟住但系我头头去到咧，我张台系冇电脑嘅，跟住佢哋就叫我坐喺嗰张冇电脑嘅台上面。跟住我就心谂，你明明由朝早九点钟去到夜晚嘅六点钟，要坐喺一张冇电脑嘅台上面扮做嘢，系有几咁难？ 坐咗几多个日子啊？ 我谂一个星期到，我部电脑就嚟到啦。 哦，终于有得做嘢啦。 但系其实你有部电脑都系冇嘢做嘅，因为我哋间分行又唔系特别多人。我有统计过的，全日只有三个婆婆坐过在我张台前面，即是借支笔来写东西 要填封 是啊，咁我就觉得真係唔 OK 喎呢一种生活。咁大概过咗五个月到就辞咗职啦。 都有五个月。 都顶到五个月啦。有部电脑嚟好啲㗎嘛。 但跳返去即係做一啲同即係演艺有关嘅嗰个过程又困唔困难呢？ 因为我以前都有接触开嘅，读书嘅时候大概做咗三年几啦，咁所以认识嘅人都唔少嘅，咁所以一再出返嚟呢，咁又好快做返一啲幕前嘅 job 啦，咁但係都係 model 为主嘅。拍下一啲旅遊雜誌嘅，咁就覺得玩一下先啦，咁後生咁樣。後屘就遇到而家嘅經理人啦，咁就開始其實我都冇諗過嘅，係遇到佢之後咧，就開始跳入電視啦，跟住再做一啲電影嘅工作，呢啲都係我以前冇諗過嘅。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叫第一印象，系啦，咁我哋第一次见面，俾你估一样嘢，就是、我同阿一，边一个系试过摇佢哋交朋友追女仔咧？ 呢、這个灵感喺边度嚟咧？ 源自于就系头先喺都有提过 Michelle， 之前有拍过一个叫《脱毒工程》嘅节目啦，嗰时都系一啲用一个叫摇佢嘅方式 去控制佢。 系啦，你就系嗰个 robot 啦，嗰阵时系啦。 究竟我哋两个边个试过摇佢另外一个人，即系遥控另一个人，而教佢追女仔咧，或者追男仔？ 系啦，你觉得两个边个似咧？ 设冷气军师啊，而家个 team 叫， 应该系波城。 我似啲，系原因有冇咧？ 原因系因为你个样好似精灵狡猾啲。 哦，精灵啊，好正面，狡猾就另一件事啦。 系啦，我个样就似系好多呢啲咁嘅计嘅，你觉得？咁啊，一咧，你觉得佢似系咩？俾人摇佢嗰个 系啦， 我俾人控制嘅， 因为佢就好似 乖啲， 系啦，正经啲， 系啦， O K， 老实人家啊，呢啲系 系佢觉得啫，真实系点咧？好啦，最后嘅答案，你估系我试过嘅， 系 好开估， 真正嘅答案你系估错嘅。 现实都是这样 的，都是调回转的了，真的古不是精灵和古惑那个 都是我古惑一点， 就是他了， 是波老实一点 的，你说你那次是怎样？ 我那时是应该是大学一二年级，那开始兴了用 WhatsApp 这件事，即已经开始淘汰 SMS， 那有个 friend 呢，他就遇回以前一些旧的同学，咁又拎咗電話，咁然後開始 send WhatsApp 嘅時候咧，佢就話啊，唔知點解好似個女仔唔係點應佢機喎。咁我就話你 forward 個女仔嘅 message 俾我，我就打一篇嘢，你照 forward 過去啦。咁樣維持咗個零禮拜之後咧，佢哋開始慢慢傾偈啦。咁話哇好多偈傾啊，咁我就話好啦，我同你開咗個頭啦，咁你自己繼續追落去啦。跟住佢一個禮拜之後話俾我聽，個女仔開始唔應佢啦又。佢就問我點解會咁，跟住我話 send 佢啲 message 俾我睇下，你究竟點樣同個女仔傾偈啦？咁就話大佬啊，你咁樣我係個女仔，我都唔應你機啦。咁樣咁後屘試過有幾次，因為即係圍內都係嗰班 friend 啦。咁開始有啲 friend 就係知道呢個故仔之後，都會試過問我喂，如果我要聊呢個女仔，應該點樣應佢 message 咁樣，就用呢個方法。 有冇啲咩巧妙咧？即係你有冇發現到？ 通常以問題為主都得嘅，即係問翻個女仔嘢，即係你唔好一個dead end 嘅對話咯。啊！你今日做咗啲咩啊？即系你俾佢可以讲嘢嘅题目就 O K 噶 啦， 系啦，就试过咁样嘅， 系喺女生一个， 但好耐冇做过啦，我 点解啊？ 冇钱收呢样嘢， 你开间顾问公司咯，应该其实。但 Michelle， 你心目中你觉得，即系啱啱阿一就以一个男仔嘅角度，觉得男女之间 send message 用呢啲所谓嘅问题咁方式去倾就可以延续到啦。 系 你喺女仔嘅角度，譬如一个男仔同你 send message， 系 你觉得即系点样样，你会有意欲再同佢倾落去咧？ 其实有话题性都好重要嘅，因为我曾经同过一个男仔 WhatsApp 啦，咁佢就系咁问，你有冇咩想讲？佢系咁想我打开啲 topic，跟住我就觉得，做乜你系咁叫我讲啊？点解你唔讲啊？跟住佢就话，你有啲咩想讲啊？讲咩都得噶、啊，讲啊！跟住我就觉得，咁点解唔你讲啲嘢出嚟？跟住我就久而久之就唔想再应佢啦，因为次次好似都要我打开啲话题嚟，我撩你咁， 系 咁样啦。 有冇话咩题目你系有兴趣多啲咧？ 其实我想如果一开始不太熟的话，都是讲一些吃喝玩乐的 是 啦，或者最近哪里有些什么很有趣啊，或者我最近吃了些什么，玩了些什么很得意啊，那是分享一下生活上的，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再深入会还有些什么会谈到呢？即是你吃喝玩乐那些可能头一个礼拜 个零月啦， 是不是个零月咯，这样 深入一些啊。其实我觉得工作都是一件挺好谈的事，如果两个是做緊唔同嘅職業，甚至同都冇所謂。 你會寧願個男仔係佢同你唔同行業，你聽到佢嗰個行業有啲咩得意，即係譬如可能佢做工程師啊， 或者佢做銀行嘅， 係啦， 話俾你，我日日要對住張冇電腦嘅台對個零月嘅， 係啊，嗰啲前輩又唔俾我做嘢咁。系啊，定系你会宁愿佢同你做类近嘅行业，都系做可能演艺嘅， 唔同行业嘅。 嗯， 譬如我分享我嘅苦嘅时候，我唔希望佢有太多主观嘅角度咯。譬如我同佢讲，今日咁样真系好唔开心啊！如果佢都系做呢行嘅，佢可能会批评我嘅做法啊，系啦，佢可能会觉得，你咁样叻啲、醒目啲就冇事啦。但系其实吐苦水嘅时候，你唔需要加意见，纯粹表示理解，辛苦啦，咁样就 OK 噶啦。 即系个心心 emoji 啊， 系啦，即系你唔使话俾我知，咁样会好啲啊，咁样做就会点？其实我唔想知道。 OK， 咁你拍拖系咪宁愿揾一个聆听者多过一个即系叫做俾意见嘅人？ 系。 OK， 同埋我觉得女仔都系好多时候你喺嗰个情绪上你嬲，其实你系唔需要嗰个人俾任何意见咯，你净系聆听就 OK 噶啦。 咁如果用一招系我感受到你嗰种嬲啦，佢突然一嬲过你，即系当你嗱我今日做完个访问，嗰两个主持好骑呢， 真系离谱啊！ 真系离谱啊！点样又可以咁样做访问嘅？真系 我要帮你投诉佢， 我帮你杯葛嗰个台咁样啫。即系如果佢仲嬲过你咁样，你话会唔会？ 咁我会惊。 搞笑咯。 系啦，你会觉得好搞笑，同埋你安抚翻个男朋友，其实你又唔使咁嬲嘅，跟住就会即系会平静翻啦咁样。 都有机会嘅，有机会。 嗱，即系如果我同你系面对面倾偈，咁我可以俾一啲表情啊， 眼神可以有戏啊嘛。 send message 嗰啲啊，系咯。 例如我，譬如我闹紧呢个人咁，佢真系好差啊。咁譬如你就话哦，咁样真系唔系几好啊。 即系打多几只字， 佢又一齐闹下佢啊，一齐系啦。咁但系呢啲好讲技巧嘅。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叫女神大揭秘，所以 Michelle 分享一个你的秘密给我们听的、你会选择一个怎样的秘密跟我们讲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处女座来的。 我觉得真的要连住出了，这对 连续四个四五个嘉宾都是处女座。 我们没有夹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女嘉宾近期上来都说她是处女座。 九月头的，你是九月头的嘛？ 是的 、可能这期黄处女座啦，九月头约的我们。 所以呢我的 生日快乐， 好祝你啊。 好多生活上呢我都有好多少少嘅固执嘅。 係。 即係例如。 完美主义 嘅。係啦，完美主义嘅。例如大家咪好鍾意食饭嘅时候会 share 下嘅，譬如我哋叫唔同嘅嘢嘅。你夹够。 係 啦，你夹够。譬如我呢个碟头饭，你呢个碟头饭，你夹一嚿俾我试下。我係唔可以夹落我隻碟度嘅。我一定要另外搵一个碗囉。即係唔同嘅汁係唔可以出现喺同一隻碟上面嘅。 OK。 有冇原因嘅呢？ 我覺得好核突咯，因為例如如果我喺一碗面入面，我明明食米先，但我見到一條河粉我會接受唔到， 會嬲哦。 即係如果早餐去茶餐廳，明明嗌通粉，但係唔知點解有條米粉喺度嘅， 係啦， 我哋會發脾氣噶啦。 我又未知會發脾氣嘅，但我會抌走嗰條粉。 係、 即係譬如有啲 friend 咧，例如你食豬扒飯，我食面嘅，你如果嘗試夾嗰嚿豬扒落我會面度，我會大嗌， 阻止佢，你另外擺開，我轉頭食咁樣。 我通常都會嚇親人。 我想知道啊，即係有時有啲位你又反而可以好樂觀嘅，即係例如我明明嗌叉燒飯，但唔小心個師傅咧切咗兩條嘅紅腸俾你，咁係啦，我覺得係雙拼。但是你的心情是会差了的。 我就抌开我两嚿红肠咯。 佢呢、這个就是那个坚持啦。我冇叫红肠，你唔好俾我啦。 所以我成日食饭都要有好多个碗仔咯。 哦， 咁如果真系一班人嗌餸食饭呢，即例如可能佢嗌咗咕噜肉，你嗌咗白切鸡，我嗌咗菜丸炒牛肉，咁你嗰个饭碗就唔可以啲汁捞埋一齐噶嘛？ 我一个时间净系会食一个餸咯，即系有啲人唔系好中意几个餸夹落个碗度，但系我就唔得嘅。譬如我夹咗咕噜肉，我就要食晒嗰个咕噜肉之后，先至再夹另外一样餸咯。 哇、哦，几有趣喎、啊！呢、這、一个 咁，但系呢个嘅叫做某程度上嘅洁癖啦，喺屋企嘅一啲细软啊，或者屋企嘅一啲杂物上，有冇体验到啊？即系例如我个牙刷要咁摆就咁摆，我啲嘢要咁摆就咁摆，有冇咧？ 我谂屋企已经习惯咗咁样摆，咁啊，我妈妈都系严重嘅洁癖者嚟嘅，咁、所以只要佢嫌弃我唔够干净，就还好，屋企入边就冇乜嘢。 即飲食上的這個的執著就最嚴重了。 是啦是啦，因為飲食你出去跟不同的朋友都會遇到嘛。 如果有些不是很熟的朋友，但如果你很熟那你可以直接說、你不要這樣放下來啦。因為第一次見面，當譬如我現在做完訪問去吃飯，即是味是很熟，我突然之間很殷勤、Michelle 吃條菜啊，那你會怎麼可以很有禮貌地 如果你已經很殷勤地放了下來，我就會內心一沉咯，但我应该唔会出声， 都尴尬嘅， 系咯。 但我应该唔会出声咯。 我另外想知啦，如果嗰个送嚟到本身已经系大兜乱，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唔舒服呢？ 唔会嘅，唔会。 O、okay, K， 即如果例如系啲咩？例如我杂扒餐。 好多 有啲系啦，好多扒啦， 鸳鸯饭啦，两只汁啦， 又有啲粟米啦，又有啲薯条啦，又整啲杂菜咁样捞埋个铁板嗰度，呢啲你又顶唔顶得顺咧？ 我会选择唔叫佢咯，系啦，如果有得拣嘅话， 系 OK 嗱。咁但系你话自己系一个好典型嘅处女座，啱啱一个例子啦。咁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因为每一个处女座形容自己都唔同啊。你会点样形容自己？你系点样嘅处女座咧？ 我是完美主义者啦，最贴近的是完美主义。 在爱情上会不会都是一个麻烦人呢？ 我又覺得唔會喎、 啊，呢、哦、個 果然係處女座，因為處女座係從來唔覺得自己麻煩嘅。 我真係有原則啫。 哎呀，原則啦， 你啱啊，原則係 每次佢發脾氣都有 point 嘅，係咪？ 係啊。 OK， 例如你會因為啲咩嘅嘢而發脾氣呢？ 如果我講過同一件事多過三次，佢都仲重複嗰樣嘢，我就會癲咗咯。 例如試過啲咩咧？ 例如試過。 爱情上我暂时未谂到，但系我突然间谂到一个系学业上嘅，即系我以前啲同学，譬如你问我一啲题目， 哦、OK， 会因为我读会计噶嘛，咁、嗯、譬如你就问我，咁我就教咗你一次啦，咁其实你都唔系好明嘅，跟住你就再问多一次，咁我通常第二次就同你讲，如果我讲埋呢次你都唔明嘅，你就唔好再问啦。 最后通牒话你听。 有試過的， 是啊，經常出現的這個，是啦、啊，那我的同學就知道、第二次我都不明白呢，他就深呼吸一下，我說你是不是不明白呢，他說不明白，跟住我就說那你走 去問第二個啦，你這樣， 但 是真的沒有耐性，還是純粹是三次這件事呢？ 是因為我覺得沒理由不明 白。我都說得這麼清楚。佢个原声你冇可能唔明白，讲咗两次啦已经。 OK， 调翻转啦，调翻转，有冇试过系人哋同你解释一样嘢你唔明白 呢？应该有嘅、 嗯， 但通常我自己问两次我都唔明白，我都唔会继续问落去，我就会同佢讲我唔明白，但我唔需要明白，咁就完啦。 咁即系会唔会你都要求系一个聪明嘅男朋友呢？ 要求啦、 哦 嗯，我接受唔到。讲极都唔明 嘅人，大佬讲咗两次啦。 有冇 test 过点样为之聪明喺你眼中？ 我觉得要倾偈先知嘅，系啦，真系要沟通过先知嘅。 哦， 所以如果你同 Michelle 倾偈，而佢继续应你机嘅话咧，就证明你有翻咁上下嘅智慧。 系啊， 都可以咁讲。 你可以 test 到自己 IQ 都几好。 如果唔系咧，我应该会净系微笑同埋点头咯。如果你见到我微笑同埋点头咧，你就知道开始你要唔好同我讲嘢。 你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咧心理测验咧，俾 Michelle 嘅， 系 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超级英雄电影嘅咁啊。 系 以下咧有四个嘅角色， 嗯， 就睇下咧，如果俾你拣嘅话，你会想饰演边一个咧？咁啊，因为话而家都有可以即系参与下啲电影啊，咁样样啦。咁如果真系你有机会可以饰演以下四个其中一个，你会拣边个啦 ？A就是这个 Iron Man、 嗯、 B 就是这个 Doctor Strange、嗯、然后 C 就是 Spider-Man、嗯、而 D 就是这个 Captain America。 我就应该会选 Spider-Man 的、 嗯、 因为我呢就是一个很喜欢周围玩、我很喜欢去陌生的地方、嗯、漫无目的地周围走的，那我觉得 Spider-Man 是可以飞下飞下，周围、 哦、 周围去一啲平常人接触唔到嘅地方啊，咁好似都几特别咁。 系阿一咧，你 我都系拣蜘蛛侠嘅， 正常啦、啊。 因为 Iron Man 系有钱人，我做唔到啦。美国队长系军人，我做唔到啦。Doctor Strange 就太过 strange 啦。唯一比较近啲就 系 蜘蛛侠系一个大学生咯。 系 呢、這个我做到， 你比较近啲， 我比较近啲。 OK， 咁我就会拣 Doctor Strange 咯，我中意 系 系啦，好有学识啊。系啊，即系你需要嗰啲咧，系啦，有咁上下，因为做医生啊，同埋我觉得佢做嗰个可以穿越时空嗰个咧，嗰、个动作好有型，咁我会拣呢、這个。嗯、好啦，咁啊呢四个究竟其实系代表紧啲咩咧？咁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噶啦。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 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to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I don't hate you, but I hop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personal.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 lot. Burned out, strung out, nothing's off the clock. Work, grind, hustle,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m living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 measurement now. I'm just gonna live in my 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美方溝通之後已經停止炮擊。聯合國同歐洲理事會呼籲土耳其停止軍事行動，保護平民安全。美國早前宣布由敘利亞的北部撤軍，被指是對土耳其越境打擊區內庫爾德族開綠燈。土軍自上星期三起對庫族部隊發起軍事行動，多名平民死傷，大約10萬名的平民逃離家園。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和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係今晚呢，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呢都係会提早喺今晚嘅10点暂停服务，乘客请你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啦，机场快线方面啦，现时列车係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只係维持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咁另外啦，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已经係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呢係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在轻铁方面，轻铁路线614、615和705仍然都是暂停，706和751都是在天水围区需要改道行驶的，751号线是不停友爱站，所有轻铁不会行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车站，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呢，东区走廊落中环都係有啲车龙㗎，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尔登华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同埋去沙田啦，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係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 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来又环保。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老公，你又买合身模型啊？ 系啊，强咧买完之后咧，挤住喺我度先嘅啫。 你有咁好心帮人哋收埋合模型？ 哦，佢有俾少少钱当租金噶。 哦，你当我哋呢度咩啊？货仓啊？你知啲咁样系属于违反租约嘅行为嚟噶？你系咪想冇屋住啊？ 对唔住，老婆，其实模型系我自己买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播出。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双层牛肉汉堡扒，茄汁洋葱夹酸瓜，芝士生菜黑芝麻，人人食过。 咪住先，边个话汉堡包只得一种做法噶？ 香港人自己汉堡紧要自己做。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私家滋味，今集走访本地老字号汉堡包快餐店，从经典港式滋味探出淡淡人情味。 今晚九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就是这个精灵狡猾啦，可能连埋佢嘅眼镜同埋笑容啦。 Hello， 我是 Michelle 范海文，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是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范海文啊 Michelle 嘅， 处女座四号， 系第四个啦嘛，喺度成个月都系处女座，你真系好吸嘅，你个人 真系好烦。 咁我哋就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啦，就系以下四个超级英雄，如果有得拣嘅话，你会想饰演边一个咧？包括 A 咧就系呢个 Iron Man，B 就系 Doctor Strange，C 就系 Spider Man， 同埋 D 就 Captain America。咁啊 Michelle 同埋一咧就拣咗蜘蛛侠， 系。 咁我就拣 Doctor Strange 啦，咁我就讲下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Iron Man 嘅朋友，代表你系一个新鲜事卒嘅人，非常之中意出风头，好希望成为人哋嘅焦点，而且非常聪明嘅你咧，都有好强嘅责任感。只不过咧，你嘅性格就比较自我一啲，欠缺团体精神。而揀咗 D 美国队长嘅朋友，代表你係一个沉着应战嘅人，经常性都会做好准备迎接每一个机会，而沉着应战嘅你呢，亦都係你老细眼中优秀嘅命令執行者。不过你嘅缺点就係鍾意钻牛角尖。咁究竟今日同波胜一样揀咗 Boy Doctor Strange 嘅朋友，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 Michelle 咁样揀咗 C Spider-Man 嘅你，又反映紧啲咩咧？ 心理龙爪手。 咁我嗰个 Doctor Strange 简单讲啦，都唔系重点啊，就系话我系一个绝顶聪明嘅人。 你系咪睇咗个答案先拣噶？ 系冇啲咁嘅事，我最憎啲人讲大话噶。但系咧，我又有一个狂妄自大嘅性格，令到我个人生性骄傲、固执同埋自私， 完全唔系你， 完全唔系我嚟， 完全真系完全唔系你。 系啊，但系好彩我悟性好高，呢个系我啦。咁经历咗好多问题之后，对人生咧有另一番觉悟。 得噶啦，因为唔准啦，可以落下一个。 直接讲你两个，都系拣蜘蛛侠啦。 系 系， 话你两个系相当人性化嘅人。 有人性啊！ 我啱啱嘅解釋係都啱嘅， 係 因為得佢係大學生，我哋可以做到 比較近啲啦、啊。人性化，心地善良，有責任心。正义感十足的你哋咧，面对社会不公义系会挺身而出，系啦，同埋有一啲好劲嘅解难嘅能力，成为人哋好羡慕嘅超级英雄啦，同埋好渴望做普通人咯。 我哋两个静咗， 系咯，同蜘蛛侠有咩关系咧？呢个唔系好准，呢个边个运咧？呢个心理测 你咯， 系啊， 系啊， 所以唔 系 好准。 唔系啊，都系人性化、心地善良、有责任心嗰啲咁样啊，你唔觉啊？ 我心理善良， 系 我觉，但系我唔会挺身而出。 即系如果你 见到我俾人打啦， 又俾人虾啦咁样， 你喺隔篱呐喊助威，打得好啊， 抵死 系啦， 定系边啲咧？ 系啦， 啱啱话我麻烦啦，抵死。 即系你唔会即刻去出声阻止，你都睇定个情况先嗰啲嚟嘅。 会睇定嘅，因为原因系因为我自己都系俾人一捻就碎嗰啲。即系我成日都话之前咧喺翻工时间咧，唔系放工时间咧，喺呢个地铁站入咗去，我完全就好似落咗一个永无翻身嘅地狱。因为譬如我着住高踭鞋啦，跟住你唔好拱我啊！即系佢掂一掂我咧，我已经成个喺度 摇嚟摇去， 摇嚟摇去。跟因为我系完全太过细粒啦，咁所以咧，好似被人轻轻一拱咧，我就会碎裂咁样，咁所以我都系企翻后少少，费事造成其他人嘅麻烦。 哦，会唔会咁样想揾一个比较大只嘅男仔，所谓叫做保护你啊，或者成噶？有冇呢一方面嘅 fantasy 咧？ 嗯，细个嘅时候有嘅， 嗯，而家冇咗啦， 而家冇啦， 吓， 点解咧？ 点会冇？ 冇乜用嘅。 得个壳 系啊，细个有噶，细个真系会因为嗰个男仔大只啲而同佢一齐咯。 哦， 大个之后就我真系难沟通嘅，真系要倾到偈先咯。系啦，因为我都系一个思想几复杂嘅人嚟嘅。所以我平时夜晚咧，我自己喺屋企夜晚由细到大都系，我妈咪成日都话我自闭，但系我夜晚我总系要闩埋房门。困自己在里面想什么都好，即是天马行空什么都想下，但我要绝对的宁静。 现在都有的， 现在都有的。 OK， 昨晚是想什么的？即你有权嗱，呢个问题好紧要啦。首先第一，我要了解你谂啲咩，先帮你揾一个啱嘅男仔。 系， 即如果你谂军事嘢嘅，咁冇理由揾一个系读历史嘅俾你啊，都得嘅， 都得嘅。 即系啦，即定系你谂完系冇嗰件事咧，即系得个谂字嘅， 得个谂字嘅咋， 即你唔会记得翻嘅。 我唔会记得噶，例如细个嘅时候，例如我今日同你闹咗场交，输咗，我好唔开心。 赛后检讨， 就谂一千次，下次应该要点样 再对付 你系啦。 但系冇进步嘅， 有进步嘅，有进步。 因为有几样嘢嘅，有啲人谂完之后会即刻 mark 低啊，又或者会做一个功课，即系例如我今日啊学识咗一样嘢叫做Maslow。Hierarchy of need， 咁我就翻去揾究竟呢个咩嚟，我真系用一晚通宵去睇嘅。咁我会记得嘅，但有啲嘅，尤其是处女座啦，系得个谂字嘅。咁谂完之后，哦，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啱。第二日系冇咗件事嘅， 系啊，谂下噶咋，冇啊。其实系好简单，譬如喺手机见到一个 news feed。你是隨便都可以由這一件事想到上太空的，是啊，所以你叫我想回頭我是不記得咯，但是我就是可以天馬行空什麼都想一下的。 但是是不是一個男仔去跟你一起都是這麼 討論啊， 討論啊，一起這麼古靈精怪，即是如果他很正經地覺得你的東西不 work 或者即是不得的了，這樣你是不是會沒那麼喜歡呢？起碼有個人跟你一起瘋，你會開心一點。 可以咁讲，又或者去翻好似我哋啱啱讲过嘅，当我呢个 idea 爆发嘅时候，你唔需要俾意见嘅，你可以只系嚟聆听，哦，几得意，或者即系你听咯，你可以同我讨论嘅，系啦，但系就唔好 ban 我咯。 但你系咪嗰啲一开咗个讨论嘅模式之后，你就会停唔到落去嘅人嚟咧？ 唔系噶，我系一个好容易攰嘅人嚟噶。我系通常咧，有时候人哋讲到好兴奋、好 hyper， 我就攰啦，停啦。 大概几耐咧？即系十五分钟、五分钟， 两分钟就完， 我用个头两分钟之后就攰啦。 十五至三十分钟啦，差唔多。如果好激进嘅话，系啦，就差唔多。 呢样嘢如果套落嗌交嗰度啦，会唔会又系嗌交？ 其实我唔系一个会点样嗌交嘅人嚟嘅。我会嬲，但系我通常第二日就会唔记得咗。我系真系唔记得咗点解嬲。我好少闹交嘅，通常我都系冷战嘅，我只会觉得。唔啱就唔好讲嘢，即系分开一阵。 讲咗三次啦，已经 系啊，好攰系咪？因为觉得闹交 好攰，同埋闹交系冇意思嘅。 点解会觉得冇意思？因为有人觉得闹交有一种 further 嘅沟通啦，系啦。但你觉得冇意思个位系？ 沟通就等大家都嬲完冷静落嚟先至讲有啲咩。我覺得唔好咯，但係當大家都係喺情緒上嘅話，我覺得好容易會講咗一啲傷害感情嘅説話。 係咪冷戰到某一個位，你就會自己即係瞓咗幾晚覺之後，慢慢就唔記得到自己嬲咩？ 第二日咯，通常我第二日會話，我記得我尋日嬲你，但係我唔係好記得我點解嬲你咁樣咯。 幾好啊，都好似聽落 失憶咁樣。 係啊，我唔記得咗點解啊咁啊。 係啊，通常其實通常你鬧交都係為咗一啲好小嘅事嘅啫。 咁都幾好啊，呢、這個 咁就唔使氹嘅呢個女仔。 係啊，佢自己都唔記得啦。 不如你瞓啦， 快啲逼佢瞓覺，佢瞓醒就 OK 噶啦。 女神實驗。 女神实验是一个情景题俾 Michelle 嚟嘅，咁啊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啊， 如果你嚟紧想再读书，你会拣读啲咩嘅技能啊，又或者咩嘅学位咧、嗯？有冇谂过呢样嘢咧？即系 let's say 再进修嘅话， 有，我好想读法律嘅，其实、 oh, OK， 我因为我觉得法律系一个，因为譬如你无论读啲乜嘢咧，你好似都唔系好能够套入到生活咁啊，但系法律就系一样。你真系需要佢嘅嘢咯， 呢个系呢排有感而发啦。 唔系， 一路都有谂嘅呢一个。 系啦，咁但系我好似唔够聪明，英文唔够好去做呢件事。 呢个念头系几时出现嘅？冇。 其实你做每一行啦 ，for example， 我哋做娱乐圈嘅，你成日都会有一啲纠纷嘅。譬如你同一啲公司嘅合约纠纷，即都一定会有发生过。有时你会觉得自己识得嘅话系会有好大帮助，即系唔好俾人哋带你两句你就信啦咁样。咁同埋有好多合约上面嘅嘢咯，咁就觉得自己识嘅话会好啲。 会唔会系喺读书嗰方面嘅记忆力同你喺爱情上面都系一样嘅咧？即系第二日就唔记得咗。 听日考试，瞓完觉，哎呀死啦！ 寻晚早知， 我记得我琴日温咗书，但我唔记得我温咗啲乜嘢。 边一科咧？ 系啊， 我都系噶，我系唔能够背书噶，我系净系可以学一啲计数咯。所以点解我中意读数学有关嘢？我系要明白咗，我就以后都识噶。但系背书咧，我系唔 OK 噶。所以我都系读唔到法律嘅。 咁如果话而家 let's say 可能有时有啲演出，可能你要背稿啊，嗰啲会唔会都有困难咧？ 我要 roll 好多次咯。将佢，因为我之前做舞台剧嘅试过，我哋系三个月，每一晚三个月嘅晚上都不断排练啦。讲到嗰个句子，基本上已经系你一行出嚟你就识讲噶啦，即系已经唔再系背台词，已经系你套入咗去成个剧情咁样去做呢件事咯。 咁有冇话好啦？除咗一啲学术上嘅嘢啊，有冇一啲技能上或者语言上嘅嘢你想学咧？即系例如想去学水电技工啊， 啊 通渠啊， 系啊，搭棚啊， 有冇呢啲嘅咧？ 我想学画画咯。 吓、啊，点解咧？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有一段时间系画画嘅，跟住我记得都几有趣嘅，同埋我觉得画画系一样好治愈嘅嘢啊，即系好能够放松心情。我而家咧就系、是、煮餸，因为我觉得洗菜啊、切嘢啊系一啲令到我放松心情嘅东西啦。 系、 哦，我觉得画画都应该会系。 即洗菜同切菜就好放松心情。 你我觉得做完之后会有一种唉，好开心啊！ 攞住把刀切 煮嗰个步骤咧， 煮都 OK 嘅， 但唔系最中意咯，应该 即洗。 我想知道個享受嗰個位係在於你忽然見到啲菜油好污糟，變到好乾淨啊！ 處理咗啊！ 不過唔係呢個明，我洗嘢有陣時，譬如我中意洗碗嘅，因為咧見到佢好多漬同埋好多油咧，你洗完之後冇曬咧，你覺得哇，好似即係做咗啲嘢，有種舒暢。 我好中意洗海鮮嗰啲貝殼咪好污糟嘅，跟住我就會擦擦擦擦擦擦擦，跟住咧譬如嗰啲例如聖子啊，入面有好多黑色嗰啲腸啊、鮑魚嗰啲啊，跟住你咧掹走曬佢，跟住佢變咗全嚿白雪雪嘅一粒嘢，你覺得望到佢好開心嘅， 係好治癒啊！呢個我明白，呢個我 buy 呢個。 呢個咩癖好嚟？ 唔知啊，但係總之經歷過你就會知道係好舒服啦，咁樣樣。 好舒服。 恭喜私用 咁我哋嚟到咧訪問最後咧，我哋就準備咗禮物送俾 Michelle 嘅。咁啊，你開咗個題目咧，就係 Minions。 係 點解喜歡呢個嘅公仔？ 佢好治癒咯。好得意啊！佢成日都讲埋啲奇奇怪怪嘅语言，跟住又做啲嘢咧，好得意咯！即系佢系咁会古灵精怪嘅，跟住又中意捣蛋嘅，跟住又成日都做啲嘢出其不意，但系又好好笑嘅咁样咯。 有冇话喜欢收咩类型嘅礼物咧？即系如果系礼物嗰方面。心思嘢啊， 实用 啊，实用 啊， 实用咯。但系 Minions 嘅话，我可以好广阔嘅，我自己收集嘅嘢都好广。 你收过即大概有几多嘅？ 我通常都自己买，我见到我就忍唔住要买。即系公仔嗰啲就不 基本啦， 基本啦。咁我又会真系孭个 Minions 嘅袋咯，成个公仔咁孭出街嘅。即系当然唔系喺香港咁孭出街啦，例如去啲乐园嗰啲。咁我又有成只公仔背囊，咁有啲银包啊嗰啲系啦，咁甚至衫啊帽啊我都会全 set 咁样。系啦，咁當然都唔會無端端著出街嘅。 我都有件 Minion 衫喎，佢成件係黃色，我聖誕 Christmas party 抽到翻嚟，我冇著過抌咗， 即係對眼喺度咁。 係啊，因為冇話入邊嗰嗱佢鈴有幾隻噶嘛，咩阿 Bob 啊，哦嘅即矮矮地肥肥地嗰只最可愛 ，OK， 最蠢咯。 好啦，你先啦， 你先啦， 我先啊， 你先。 好啦，即係 Minion 嚟講咧，有好多嘅嘢啦， 係 咁，所以咧都唔容易嘅。咁我揀咗呢一個咧，實用得嚟，我覺得幾有趣嘅，可以隨身拎出街， 幾靚喎！ 一個細嘅袋，係啊，多功能嘅袋，因為女士咧，即係你出街嘅時候，有陣時你落樓下買嘢，可能你要裝個電話、少少散紙啊、八達通啊、紙巾啊咁樣，即係呢一個 好似阿 Bob 啊呢個，不過唔係嗰個阿 Bob， 係另外嗰個 Bob 啊， 另外嗰個阿 Bob， 大佬啊，問俾啲掌聲啊，嗰個啊嘛。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我觉得系你会用得着，同我最中意，因为我最中意 Minions 咧就系佢哋好唔知佢讲咩个 Hello 嗰句，所以佢后面有呢句嘢，我觉得好有，你见到你好似有声咁样样，系啦，所以我就送一个 Minions 嘅多功能细袋仔俾你嘅， 多谢你啊， 几好啊呢个，稳稳阵阵， 做咩想串我稳稳阵阵啊？你嗰个系咩啊？你 嗰个基本啲，我嗰个再基本啲 啊？Minions 有啲咩咁基本筆啊？ 我直情買咗隻公仔。 哦， 係啊，你阿 Bob 啊。 係啊，我就揀咗阿 Bob 咯，因為我估應該係呢隻係最受女孩子歡迎嘅。咁啊，有個鎖匙扣仔可以扣住喺個袋仔，可以扣落你個袋嗰度咯。 都得，一 set 出去， 一 set 咁樣出去。 係啊。 不過，但我有擔心過你有呢一。即呢啲都好容易會有嘅公仔， 唔係唔實用啊嘛， 係啊， 但係都唔緊要，我真係會掛喺個袋上面嘅。 你見到佢掛喺你而家拎住個手袋嗰度，但係因為今日係一個黑色嘅皮袋， 然後做一個 Minions， 哦，幾有違和感 就 fit 曬啦。 好啦， 可以，多謝多謝。 咁啊嗱，兩個人送俾你啦，要揀一份禮物贏，你會揀邊一個咧？ 哇，咁樣嘅你哋。 系啊， 好多阿 Bob 咁啱， 系啦， 好多阿 Bob 唔系咯，呢一个先系真嘅 Bob， 呢个唔系真嘅， 哦，即系呢个翻版袋嚟， 系你唔可以咁污蔑我啲礼物咧， 因为咧真嘅 Bob 咧两只眼系唔同颜色噶， 哦， 系啊， 系， 所以我会拣呢个， 哇，竟然系。 俾你俘虏中咗。 第一，我真系唔知喎。 系喎，你真系好了解喎。 系啊， 连同事都唔知道，佢都即刻控埋嚟望。 系，我就知阿 Bob 系冇头发嘅咯。 系啊，同埋会戴个咁嘅眼镜。 系啊。 哦，咁我送呢一个系。呢、這個唔係阿 Bob 啦，呢、這個 呢、這個純粹普通 Minion logo 咯，呢、這個係後邊嗰啲跟班咯，應該 個、哦、地位唔夠超然啊呢、這個，所以就揀一呢、這個啊，又俾你買中阿 Bob， 好嘢好嘢好嘢啊！咁啊，希望有一日如果你喺街度見到阿 Michelle 個袋掛住一個 Minion 實 Bob， 嗰個應該就係一送嗰個啦。係 啊， 咁啊，再次多謝 Michelle，thank you。 你看我每天都覺在門內。谁和谁生死若尽在眼内？你看世界几多秘密存在，切碎了送我的肚内。你看我亮方的发不文字，条纹全给粉碎板没有事。我吃掉便没意义，契约枉费只低永不知，蓝皮书接得好便废稿，留在脑海别追讨，看我的风味情到换要吹毁的气焰，谁更讨厌的某些焦躁， 今个礼拜嘅嘉宾啊 ，Minion 博士啊， 系 Michelle， 佢之后咧拍一条片咧，系即系扮到啲 Minion 讲嘢噶，佢 系啊， 系啊， 咁啊，介绍下首歌先啊，少年 Bob 成， 李正坤 Gladys 新派台歌《碎纸机的告白》， 碎纸机的告 Bob。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因应机管局和政府要求，为配合机场实施的进出管制措施，现时机场快线列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十分钟一班。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已经暂停，而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有银发族发起在湾仔警察总部附近静坐48小时，反对警察在示威活动中滥暴，以及支持年轻人继续示威活动，现场有大约40人参与。现场市民举起银发族老而不废的旗帜，以及印有警察誓词的横额。负责筹备静坐的谭先生说，举行静坐不是敌视他人或者心怀恶意，而是希望寻找公义和真相。他批评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问题，只是火上加油。 谭先生又话要静坐48小时，是因为示威者通常会被拘捕48小时，代表银发族和他们同行。部分参与静坐的市民戴上口罩，有人预备接凳，同埋没有暴政，只有没有暴动，只有暴政，孩子未来一同守护的标语。印尼女记者上个月在湾仔采访反修例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枪伤右眼，导致永久失去视力。她的代表律师说，将入禀高等法院要求警务处处长公开涉事警员的身份，以便提出私人检控，亦都会寻求法庭颁令。警务处处长没有暂停有关警员职务，亦都没有调查该名警员的做法属于违法。律师亦都话，已经就事件提出刑事投诉近两个星期，但警方仍然未确定涉事警员有没有被停职或者被捕。律师透露，受伤女记者将会进行手术减轻右眼痛楚，而医生亦都会留意她的左眼有没有视力衰退的迹象。而受伤女记者在声明当中感谢各方关心和支持。强台风海贝斯逼近日本，气象厅下午向中部和东部多个地方，包括东京都和群马、琦玉、神奈川、山梨、长野、静冈各县发布暴雨特别警报。而千叶县朝早怀疑出现龙卷风，一部汽车怀疑被吹翻，车厢里面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另外包括三名儿童在内，一共五人受伤，有一座民房全部毁坏，至少十座的民屋受损，千叶县8500户上午停电。东京市中心亦都有强风暴雨，成田和羽田机场陆续暂停升降，东京迪士尼乐园亦都首次因为暴风关系而暂时休园。日本气象厅表示，关东和东海等的地区雨势逐步增强，预计海贝斯今日挨晚至到明日清晨会在静冈和关东南部登陆，可能带来破纪录的大雨和暴风，届时可能出现严重灾情。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和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尖沙咀喺尖沙咀嘅游行咧已经起步噶啦。咁而家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咧系封闭咗。因为咁样咧，梳士巴利道近住弥敦道嘅来回线咧，亦都系暂时无法行车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九龙方面的其他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排队太子道东接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的，龙尾排队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毛湖街。铁路交通方面，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轻铁和港铁巴士将会提早在晚上的10点暂停服务，乘客请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至于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已经暂停了，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就是航班起飞之前的90分钟。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将车停定了，适时先至讲电话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哋好通常记者就会用博咪，我哋通常话搵个录 VO 或者录音，好少会讲到用博咪。 我想隆重啲啊嘛，件事你见我哋有个同事嘅后面咧，咪有啲假嗰啲咪牌嘅 啊，系 系系，我哋做条片。或者 好似記者會咁樣啊嘛， 就訪問一下嚴瓊嘅感受嘅， 都好啊， 係啊，好似嗰啲受害嘅人咁樣出嚟見機招 咁啊，真係搏咪咯可以。咁可以 好啦，咁跟住之後，另外就 咁跟住話，咁我哋回應咗啦。另外有一句， 另外有一句 感受好自然啊。 嗰架車唔關我事噶， 邊架車啊？ 總之佢叫我回應啦，幾日冇回應佢啊，有啲驚啊。好啦，聽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作为一个靠得住嘅男士，你至少要学识些少嘅修理技巧。嗱，虽然咧早两三个月前咧就话啊要学识整 router， 但 router 呢啲咧简直啊低端科技唔够劲。今时今日呢个社会，经过今个礼拜，我觉得至少要学识点样整个手提电话，例如最简单嘅个荧光幕爆咗，你都识得换啦、啊。原来真系有得学噶、哦，而且当你学到之后，隔篱嗰位再抛出一个尊重嘅目光。当然你唔知道系因为你俾咗7000蚊买咗部新电话，定系佢真心觉得你劲啦。但系佢俾出呢个尊重嘅目光你，你已经觉得回味无穷。学识点样修理手提电话，男士，我哋一起去学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阿勇啊，即刻有啲 FF 出咗嚟啊！ 阿勇， 阿勇够啦，阿勇 好中意七六人嗰个阿勇， 系啊，好啦，回应翻今日呢个题目先啊，即系我觉得系需要嘅，尤其是我今日咧见咗嗰个师傅之后咧，我觉得好型啊，即系个师傅系爸爸介绍嘅，即系子豪爸爸介绍俾我识噶啦，即系个相熟嘅师傅啦， 系， 咁然后咧 老年子豪 好劲啊，佢即系喺个地铁站嗰度咧就扭啦，然后即扭开啲螺丝啦，咁然后闻一闻部电话啦。话应该系窿咗，我第一次见咧，即你用眼睇啊，用表去 check 啊，原来都可以用鼻闻， 佢用中医嘅望闻问切啊， 几劲啊！所以我觉得咧系需要学一学咧一啲电话嘅知识。点解咁紧要系电话呢？因为总系有机会你拍拖嘅、而总系有机会你拍拖嘅时候个女朋友部电话坏嘅。 是啊，因为你相机其他嗰啲唔系过有啊，你电话一定过有、 啊。电话一定有啊，你一定要整啊，而且唔系个个好似我嗰个咁好脾气㗎嘛。 但系我想知道，即系我成日都有个 concern 嘅。你听到我嗰句啊？ 咩啊？哦，啊、听到。 系啊，补咗啦。OK， 即系啲题外话，佢即系我啱啱咪话咧，佢寻嗰晚发脾气，佢咪即系留低咗三句说话俾我嘅。 系 ，I don't know， 心情唔好，晏啲再倾。 再讲啊嘛。 佢话佢已经脾气好咗好多。因为佢识得话俾我知佢心情唔好啊， 同埋佢识得点样处理就系迟啲再讲， 系迟啲再讲，系啊，我高度表扬佢啊喺度， 哇大跃进啊！ 你唔好觉得我花式自杀， 以前我都唔信人类会进化噶， 而家你见到啦， 我明白啊， 系啊，马骝都识用工具啊，其实 进化论咪就系咁嘅样 啊，所以点解？有一个研究证明，女士系比男士更加长命咯，就是女士式进化， 男人就 男人式自杀， 好似你咁 花式自杀。 星期六都花式自杀，一至五都唔够，仲有礼拜六都系咁样。 系啦， 咁你自己整嘅话，点样入手咧？即系你见到个师傅，譬如佢拆开嗰啲嘢咁样。 系，嗱嗰啲太高端啦，嗰啲 即系我 即系我虽然话整 router 低端，但系嗰啲又真系高端得滞，即系去到换 chips， 换 battery， 系咯， 系啦， 好难啦、啊。 咁呢啲有啲专业嘅英文换 CPU， 系 呢啲有专业英文咧。就真系复杂啲嘅， 有即系冇专业英文嗰啲就容易啲嘅。 护 mon mon 都好专业啊 ，monitor 先专业，mon 系唔专业。OK，mon 系业余 啫。你几时见一个电话簿系写住换 monitor？ 冇嘅， 冇噶。 换 mon 系 啦，咁啊， layman 啲啦， 系啦， 在高端入面我哋揀一啲低端少少嘅嘢。 就係摩。 因为呢我有个 friend 呢咁佢有部电话嘅。咁佢就唔係生果品牌。咁係红色嘅米嚟嘅。ok? 咁佢又係爆自己跌爆咗有次行山跌爆係碎咗隻蜘蛛网咁样啦。ok? 咁佢买咗部新嘅。咁但旧嗰部呢其实係用得嘅。因为开到机你啲嘢係捞到呀成。只不过係 睇一飞开晒。 飞晒啦 ok? 咁然后呢佢嗰位都纯粹。因为如果你再细分其实佢有分爆玻璃定係爆嗰、那个触控嘅荧幕㗎嘛。 哦 佢嗰个位系纯粹爆玻璃啫， okay, 如果我冇记错， 所以佢照 touch 到嘅， 系啦，但系你花到其实睇唔到字，你纯粹见到啲画面系有变动咁，所以佢即理论上系用得着啦。 系， 咁佢就喺淘佬嗰度咧，即系当然而家淘佬嗰个过关有啲棘手啦，但佢嗰个时间两年前仲可以嘅。 系， 咁佢就系淘佬淘咗块玻璃落嚟。咁呢位嘅同学仔咧， 我想问嗰块玻璃系咩玻璃啊？ 咪就系电话嗰个玻璃咯。 Oh, okay, 即唔系啊，即系佢都要拣翻个型号啊！佢系咪有即系按翻嗰个型号咁样样？定系佢系要一个叫做电话 general 嘅大细，然之后你 跟翻嘅，即系例如你系iLong 六嘅， 唔系讲紧你窗嗰啲玻璃啦，大佬又自己啤一块出嚟咩？即系我意思，你可以揾得到个型号咁样样嘅。 我俾呢、這个俾呢个你听先。 得唔得啊你？ 唔系唔系呢个， 唔系呢个，你咪以为自己好好笑啊？嗰个 以为自己好好笑 啊？好嘢好嘢， 唔啱啊！ 我记住第二级嘅 呢个几好啊！ 呢个留翻俾 多谢新二哥，多谢新二哥。继续啊，继续啊， 系啦，咁佢就跟翻个型号换嘅，咁但系佢咧，嗰位同学仔佢就唔系嗰啲读嗰啲工程系嘅，因为原来再早啲咧，有一次翻宿舍咧。有一个同学仔咧，即另外一个啦，佢系读 engine 嘅，读 electronic engineering。 OK， 即系 EE， 咁啊啱啊。 系啦，咁佢就真系喺淘佬自己买咗啲换咗嗰个荧光幕啦，换咗个 touch 嗰个板啦，咁然后连电都自己换埋嘅。 要高端啊！ 佢话我哋边度有嗰啲工具啊？那个 翻学 嗰个 lab 嗰度咧，有好多嗰啲辣鸡啊。螺丝批啊，佢就真系喺嗰度自己换嘅。咁佢都叫受过专业训练啦， 系 咪先？咁佢真系读呢一科啊嘛。 情景好似你先，但其实嗰个都系一个实验室嚟，好多个实验室。 但我呢位同学仔就同我一样嘅，佢系做教书先生嚟嘅，咁所以佢就冇咩相关嘅知识嘅。咁系点样呢？原来而家你喺淘佬买块嗰啲玻璃啊，电话嗰啲玻璃 ，OK？ 有埋型号，咁佢就一 pack 咁样送埋嚟俾你嘅时候咧，咁你打开咧，佢有个 QR code 俾你嘅 ，OK， 咁个 QR code 咧，sorry， 嚟我先，佢打开个盒入边，除咗嗰块玻璃之外，佢会有一堆嘅螺丝批啦，同埋一堆嘅电线俾你啦， 有工具， 系啦，有工具俾埋你嘅，咁然后你就打开个盒嗰度有个 QR code， 咁个 QR code 咧就你其实只需要系scan 一 scan， 咁然后就会去咗一个系百度云端。系啦，咁就去翻佢哋内地嘅嗰个叫做嘅 cloud 嗰位啦。咁有条片嘅，咁嗰条片咧，你系唔可以随便揿入去噶。喺你淘佬，你咪可以同嗰、那个卖家卖咪双方咪可以对话嘅。喺买卖双方嘅时候咧，佢会送埋个密码俾你嘅。 哦、 你要 key in 个密码嘅时候咧，入边有条15分钟嘅教学片，佢系真系逐步影住教你。嗱呢、个时候你就呢个位扭开螺丝，好啦，跟住下一步扭开螺丝。将呢条线怼入去，好啦，然后呢个位置就冚翻埋，然后所有嘢教晒俾你，一剔过教晒俾你，然后佢跟住系成功换到个电话嘅、 哦， 即系换到个玻璃啦。所以其实系好劲嘅， 即系佢因为最重要佢有埋嗰个教学片， 系 呢个紧要啊嘛。 所以咧，我觉得系可以学得过嘅呢样嘢。 你会唔会试下？不如我试下，你攞个电话嚟，我帮你掉爆咗佢之后，咁你咪可以试。你最劲嗰只换过系啲咩？或者处理过自己电话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很厉害的。 多想想先。 Mon， 我估你应该没试过啊。玻璃那个你触碰板那些更加不会啦。 最厉害啊，多想想先。 你觉得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刚才你的朋友就换 Mon， 我最厉害都是换 Mon 贴。 其实我觉得自己你下个礼拜推介这个。 你的朋友换 Mon。我都系换 mon 贴，换 mon 贴，我都觉得自己好犀利噶。 自己最劲系啲咩咧？都叫识一啲基本嘅家居简单嘅嗱，嗰啲真系唔叫维修啊，系叫保养噶咋。 即係例如我可以拆個風扇拆佢出嚟，然後我可以逐個逐個零件扭翻出嚟出嚟，然後可能即係咧，即係你個風扇用得耐， 係 咁你唔係呆滾嘅話，其實你有個扇葉你要洗噶嘛，好多層噶嘛，你真係可以拆出嚟換啊。 係 個電腦以前都會拆出嚟清嗰個叫做風扇位， 哦啊、 或者有啲塵啊，或者你擠翻一啲嘅嗰啲叫咩啊？ 有啊，係啊。 唔係擠油嘅，佢啲 風扇嗰啲唔係， 佢有啲用嚟 cool down 嘅嗰啲膠，有時要擠翻啲落去補翻嘅。 嗯嗯， 即係呢啲基本嘢都 OK。但係其實我係比較 software 啲嘅。 嗯， 即係例如我嗰、那個假設我部我對上有一次係有部電話，又係變咗磚頭嘅，即係我以為佢變咗磚頭啦。總之輕機或者 kick 咗一個位啦，係、 哦、 啦。咁我嗰部 LG 嘅。咁然後我就即係上網跟住個 process， 然後喺度轉，然後砌翻好 restore 翻入邊所有嘢，然後部機係用得翻嘅。 呢、這個就真 係，即係呢個 software 嘢我係好啲嘅、嗯、，hardware 嘢我係唔係好得嘅。 所以即係以前你都冇試過砌機嘅。 我未試過砌機嘅， 係因為我就係呢一樣，因為我以前中學嗰啲同學咧，中學講緊即係中四五就，佢哋已經係識得攞住本電腦雜誌啦，識得 砌砌啊， 然之後就去深水埗有一個機王嚟噶，即係中午已經識得自己深水埗執曬架撐啊，掉啲 RAM 嗰啲。我就永遠打開咗個主機裏面望住一抽嘢咧，我就認得個風扇啫。 係， 其他我真係唔知啦。即係所以我又係對 hardware 極度差， 係 都唔敢亂咁整，因為我覺得你掹咗之後，我唔知點樣擺翻落去啊。 整 printer 咯， 我 printer， 我公司 係公司 printer， 有時啊食住咗張紙啊，啲油又唔得啊， 呢啲 OK 咯。冇啦，其實諗下都幾廢自己。 我哋 software 方面多啲咯 ，software 方面多啲 系啦，或者学换芒贴咯。 不如你下个礼拜推介换芒贴，我好想听你一次。其实我觉得换芒贴系一个技巧嚟嘅， 当然啦，好紧要，同埋个原因点解无端端走去换芒贴啊？点解要学啊呢一样嘢？ 呢个喺低端入边嘅高端， 系我记得你话低端中嘅低端啊，呢个系。 唔系都有技巧嘅， 有。 其实真系要有技巧嘅， 好难噶，唔容易噶。留翻下个礼拜讲啊呢个。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各位呢段时间咧，相信大家嘅心情咧都会几复杂嘅，有时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咧，就高低起伏啦。咁啊，呢个大家都明白嘅，所以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个节目，有时个谂法都系咁样，希望呢两个钟头等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过咗佢，叫做短暂咁样忘却咗出边发生嘅事啦。咁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咧，都仲有其他方法嘅。例如我为例，我都冇理由想放松嘅时候听翻自己做节目噶嘛。咁啊，都要揾一啲方法俾自己 relax 下嘅。咁所以其中一样咧，我最近咧就好中意睇卡通片。有一套嘅卡通片咧，我谂细个有睇过下咯，但系而家最近攞翻出嚟睇，特别系有一集咧，近期非常之 hit， 就系呢个《衰仔乐园》啊。睇完呢一个衰仔乐园之后咧，今日想拣嚟嘅呢一首歌就唔系关衰仔乐园事，而系里面提到嘅一个都系另一套卡通片嘅角色。细个嘅时候，我都记得咧，同阿妹好中意，即系星期六咧就坐喺电视机面前睇住个儿童台，跟住就睇下啊，即系迪迪尼里面咧唔同卡通人物嗰啲短片啊、电影啊咁样。而呢一套嘅卡通片嘅主角咧。我记得细个对佢冇乜好感嘅，因为就系记得佢好中意食蜜糖啦，然之后咧佢仲要系同佢啲 friend 咧，好似成日都未瞓醒觉咁嘅样嘅。咁但系冇啊，小朋友就有卡通片睇，咁啊开心咯。咁啊，今日就拣嚟呢一只歌咧，就系嚟自萧红维尼嘅呢一首《Winnie the Pooh》。 Christopher's childhood days. A donkey named Eeyore is his friend, and Kanga and Little Roo. There's Rabbit and Piglet and there's Owl, but most of all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tubby little tubby all stuffed with fluff. He's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willy nilly silly old bear.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tubby little tubby all stuffed with fluff. He's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willy nilly silly old bear. 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唔讲我以为听紧四台。 因为圣诞节到嘛， 哦、Jingle Bell, Jingle Bell, Winnie the Pooh， 下个礼拜可能唔使做节目 啦。呢一刻系你整嘅，唔关我事啊。 你阿妈有份唱，阿一有份唱，下个礼拜唔使做节目咯。我哋国家认证可能得到，喂，咪有嘢回应啊？ 系啊，有人话计换网贴之后啊，有一个更加高低端地低端啊，换 SIM 卡。 SIM 卡呢个真系。呢、这个真的很低端。如果你说你要自己剪 SIM 卡的 size 呢，我觉得你劲，但系想换，即系同你换几卡一样啫嘛，你唔需要技巧。 有咩咁叻啊？ 所以佢就话系低端中的低端咯。 我有啲人想听呢一个啊，俾你啊。 啱咗啦，好叻叻啊你！ 俾你自己开心下。 我都系中意嗰个，你咪以为自己好好笑啊？我中意嗰个多啲。 你知唔知道？题外话。即系我哋公司都好多，即系比较烂口少少嘅人啦。虽然我而家改咗，但系新年哥录嘅时候咧，佢系控制唔到啦，录咗四 t 噶。你系咪以为自己好笑啊？我话嗱，呢个情绪啱嘅，但我哋嗰只字唔出得， 因为我哋要出街嘅。 好啦，下个礼拜嘉宾啊，边位呢？ Jules， 你系一个搏击教练啊。如果系一袭击你嘅话，你会攻击佢边个地方呢？ 托佢个鼻最痛啊！咁我咪可以跑走咯。 Hello， 我系 Jules， 我系嚟自台湾嘅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来自台湾的， 只能够话我唔理你搏咩击咩啊，啲唔系重点。你听我嚟自台湾嗰下就已经不得了啦，啊！可以 提供埋 IG 啊， 系可以睇定噶啦，大家你上 IG search J O S S C H E U N G， 而家即刻睇， 你而家揿入去睇， 即刻睇， 就系我哋下个礼拜嘅嘉宾，你睇一睇， 听住呢条 trailer 即刻睇， 系。 Jules 系一个搏击教练啊，如果波成袭击你嘅话，你会攻击佢边个部分呢？ 因为你高过我，所以我会攻下半身脚位嗰啲咯，等你跌落去。Hello， 我是 Jules， 我是来自台湾的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在这里要多谢一位朋友的， 是 Mike Ho， 不是 M， 不是 M 先生，M Sir，M Sir。同埋我要回应啊，我啱啱话个同学仔喺 lab 入边有辣鸡。那个是 engine 的 lab 嚟嘅，唔系化学的 lab 啊！我话咗佢读 EE 噶嘛，点会喺化学 lab 咧？ 你自己讲 唔听书，佢唔听书啊！ 佢唔听书哦。